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圣经约翰一书说，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耶稣自己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最后哥林多后书另外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那些经文，三位一体真神是光，这当然包括圣子耶稣基督，世界的光。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他就成为人，这光2000年前就住在我们中间。因为上帝继续怜悯我们，他也就借着他的道，把这耶稣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了。圣灵使我们相信灵受这光，这光也就驱散我们里面罪的黑暗，拯救我们。这刚才一切是我们要知道的背景，为了了解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和旧约经文。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马太福音第5章13到20节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是的，我们是，但是唯一的原因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因为世界的光耶稣已经照亮在我们心里面了。我们现在是反射他的光，我们的光就是耶稣的光。那么耶稣在这里和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所强调的关于这事实是这个，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这光好好地照在人前。上帝先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这些在罪中可怜的人，我们现在要照样怜悯我们周围的人，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这才是把这光照在人前。我们先从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以赛亚书58章3到9节来开始看。在这段里，以色列人一开始在跟上帝抱怨，他们说他们都在进食，也都在做麻布和炉灰里面，但是耶和华都不看顾他们，好像都不帮助他们。我先念3到5节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一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耶和华是这样责备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行动只是外表上所做的而已，他们没有真正悔改认罪，他们只是给上帝一场秀给他看而已，并且他们更没有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这就是耶和华接下所说的第6、7节。我所拣选的禁止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 折断一切的轭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些乃是以色列人应该做的，他们要照顾不是欺压社会软弱的人、穷的人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唯一做的就是行一些禁食一类的仪式而已。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做这些行动、这些仪式，上帝会喜欢他们，会帮助他们。但是第一，他们的心不在那些仪式里面，他们根本没有悔改。第二，他们跟施洗约翰所骂的宗教领导人一样，他们没有结出一些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，特别是他们没有帮助社会上的弱者。接下来耶和华说，如果他们反而真的悔改，也照顾那些弱者的话，第八九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上帝本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他们是外邦人的光，就是世上的光，上帝拣选他们，一直照顾他们，但是他们一直当悖逆的孩子，一直离开违背耶和华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在借着先知以赛亚管教他的孩子，教训他们，他在叫他们悔改，然后就发出他们的光，就是照顾弱者的意思。耶和华也说，他们如果这样做，他自己的荣光也必做他们的后盾。那么这个劝诫就与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的劝诫非常像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，耶稣先讲到盐，说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盐的味道，不然没有用。接下在第十四到十六节，耶稣继续地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都有耶稣自己的光，我们是反射他光的，现在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就是要把这光照在人前，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的善行，包括以赛亚所说的，我们要照顾被欺压的人。因此当人看到我们这些好行为，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。在你们每天的生活中，在你们周围有没有被欺压、被欺压、被欺负、被看不起的人？你们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哪些同学是别的同学欺负或者远离？你可以关心他们，这就是把你已经有的耶稣的光照在别的同学面前。照样你们上班的人，你们有没有同事是其他的同事不喜欢的？你们或许是有，他们或许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甚至也许你会说一点怪怪的，因此其他的就远离他。你是否可以适合地关心他一下，至少有时候给他打个招呼？你们所有的人，你们有没有朋友或认识的人是有特别的需要，他有经济困难或者家庭困难或任何其他的困难，你可以帮助他吗？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，他们需要耶稣的光，他们需要耶稣的怜悯，他的关心。上帝就是要借着我们来关心他们。那么我们当然需要用智慧来知道如何可以真的帮助他们，而不是害他们。但是我们这个光一定要照出去，不能放在斗底下。我们现在要继续看我们的福音书经文。接下来耶稣稍微换题目，他要强调旧约的律法绝对不能废掉。当时的宗教领导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差不多是那样做的，他们把旧约的律法弄得非常仔细，但是也弄得比较容易遵行遵守。接下两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耶稣如何正确地解释旧约的律法，让我们知道这律法是非常严格的，我们也要完全地遵守它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第17-20节。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耶稣在这里说，当你在把你的光照在人前的时候，就是当你在做你的好行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做，并且你绝对不要废掉任何一条这个律法。圣经老师也要完整地教导这个律法，你也要完整地遵守这个律法。你的义、你的好行为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，不然你不能进天国。我们两个礼拜后照样会看到耶稣总结这整章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上帝在他的律法上的要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么严格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，我们要做好行为，帮助被欺压的人、穷人、别人看不起的那些人。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做，但是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做到耶稣给我们那律法的标准那么好，比宗教领导人还要好，甚至要完整地做那么好，没有办法。是的，律法首先就是要让我们了解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也就是不能靠我们遵行律法进天国，因为我们罪人就是做不到。圣经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因为律法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是救不了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那唯一的人可以完整地遵守那律法，也已经完整地做了。这位当然就是耶稣基督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也就回到这正道的开始，只有耶稣是那真正的世界的光，我们自己的光没有他那么亮，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，我们还是能够发出一点点的光，也只是因为我们在反射耶稣的光而已。在我们这段马太福音的经文里，耶稣说他来绝对不是要为了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他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按照这段的上下文，耶稣说他要成全律法的意思， 应该是指他要告诉我们这律法正确的意义是什么，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所错误地做。在接下两个礼拜，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之后的经文，我们就会看到耶稣那位律法的创办者，他如何阐明这律法非常清楚。所以耶稣成全律法一定是指他成全了这律法的意义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另外一方面也成全了律法，耶稣也成全了律法的要求。他的义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耶稣甚至是完全像他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并且耶稣不仅是圣子上帝，圣子上帝当然是完全，他也是人，100%的真人。因为他是人，他的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不完全的人。我们罪人还是蛮黑暗，但是耶稣是纯洁的亮光。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完整地照顾那些被欺压的人、穷人、别人所看不起的那些人，耶稣常常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。他做了这一切就是因为他爱他们、怜悯他们。但是耶稣做了这一切也是为了代替我们黑暗的罪人来做。借着你的洗礼和借着上帝赐给你的信心，你就已经领受了耶稣的真光，这光是驱散你的黑暗，这光也遮盖你，所以对天父上帝来说，你也是纯洁亮光的。今天早上，耶稣的光又来了，又驱散、赦免你罪暗的、你黑暗的罪。感谢上帝，他的光是无限的，耶稣也是非常慷慨地一直照在你身上，照进你的心里面。你现在有这光，因为你有耶稣的光，你也是世上的光。在这个礼拜当中，你就把这光照在人前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